进入九月，南朝鲜伪军集团在朝鲜西海我方水域更加疯狂地进行军事挑衅行为。仅在6号一天里，伪军歹徒11时18分左右派伪海军第二舰队所属一艘快艇越过延平岛西南我方海上军事分界线入侵4公里以上，还共5次侵犯我方神圣的水域等干出了军事挑衅行为。对于敌军快艇的侵入，我军多次发出警告说立即脱离，但是伪军歹徒不顾我军警告，却要求撤走在我方水域捕鱼的我方渔船等，放出强盗诡辩，以图辩护他们自己的海上侵入行为。后来怕我军进行报复打击而慌忙逃跑了。之前伪军集团2号和3号经3次派快艇分别侵入了白令岛以北我方水域和延平岛西南我方水域，4号和5号经5次故意派军舰侵入了我方水域。